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。今天我们继续谈创造。我们要知道，在创造的过程当中，有什么东西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创造能力，那就是我们愿意承担责任的能力。如果你觉得这件事100%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话，那么你能够改变它、改进它的能力也就是100%。所以说，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事情，但是如果你承担起责任来说，这是我创造出来的，那么我现在怎么改变它呢？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再重新创造出你想要的东西。当然，根据我自己的观察，很多人他们所谓的创造，其实只是因应命运之流而已，不是真正的创造。比方说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结婚了，30出头，婚姻并不是太愉快。有一次在电梯里碰到了一个男人，那个男的也结婚了，而且结过2次婚。他们两个在电梯里面就无由来的攀谈起来。这个男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这个女的。说实话，这个女的长得并不是很漂亮，但是这个男的就是对她特别有兴趣。虽然自己已婚，对方也已婚了，这位男士还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，是个非常有魄力、非常自信的男人，他就对这个女的展开追求。当然过程是很辛苦的，因为他自己得去离自己的婚，还得劝说这个女的离婚，反正过程非常的艰辛复杂。但是最后两个人终于顺利的在一起了。这个上市公司老板前面2次婚姻生的全是女孩，他一直想要一个儿子。而我这个朋友，他身体不太好，在第一个婚姻里面根本怀不上孩子。可是几年下来，当我再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两个人已经生了1儿1女。我这朋友身体也变得比较好，脸色红润，稍微有一点点发福了，但是他以前是瘦得怎么样都胖不起来的那种虚弱体质。但是在现在这个先生的照顾滋养之下，他真的变得特别的自信、快乐、恬淡和笃定。而这个男人本来挺花心的，可是自从跟这个女的在一起以后，也变成一个很居家的男人了，心也比较定了。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羡慕，为什么有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能够发生在他们的身上。我也只能说，这就是人家的命运，他们可能前世的业力特别好，生下来就带着这种福报。说实在的，看到他们的那个当下，我的确有升起嫉妒之情，觉得凭什么他有我没有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当我们在创造的时候，嫉妒这个感受其实是来阻止我们去创造更多的。比方说，我羡慕他，嫉妒他，可能心里承受不起这个嫉妒情绪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攻击他，甚至可能会去诅咒他，说哎，你们好也不会好太久的，这个好可能那个就不好。反正我们知道，祝福给出去是会给回来的，而诅咒呢，给出去它也会返回来的。所以当我们嫉妒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能量本身就是一个负能量，对我们自己也不好。嫉妒的能量如果自己 hold 不住，也不向外攻击，就会开始攻击自己，会说你看看人家都比你好很多，人家都能够怎么样怎么样，而你却没有能够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开始攻击自己了。这也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不良习惯。所以说，我们怎么面对嫉妒之情呢？我的感觉就是，我很随喜他的幸福姻缘，我也很感恩老天给两个人这么好的幸福和姻缘。我相信我也应该拥有我自己的东西，也许不能像他们那么好， 那可能是跟我的过去生下来我带来的一些业力，或者说我个人的个性，以及这一生我所要学习的功课和我的课题有关。反正就是带着一颗臣服接纳的心去看这一切，然后相信宇宙有一个最高的智能，它在处理掌管一切，它是公平的，它是会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带到你面前的。虽然我羡慕人家这样，可是它对我的灵魂进展来说，对我的个人成长来说，也许不是最好的，那么我就暂时不能拥有。如果这样去看的话，就能够把嫉妒放掉，同时也比较能够安身立命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看，我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呢？像上面我说的这个童话故事，不是每天都能够发生的。也许我也并不想要童话故事，而我真正想要的可能是更多的理解自己，让自己的心量更加的扩展，看到别人的幸福快乐，能够去祝福人家，也能够接纳自己的孤独，以及孤独之后找到的圆满和喜悦。我觉得这是在创造当中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学习的一个模式。今天在最后的静坐冥想当中，我就邀请你去跟自己好好在一起，想一想身边是不是有让你非常羡慕的人和事，是不是你也曾经对他们生起了嫉妒之情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我说的，相信宇宙有一股神圣的力量，最高的智能，它在掌管着一切，它是公平的，然后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自己应得的东西。我们要相信宇宙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显化创造我们想要的东西，这就是最靠谱的一种创造。祝福大家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 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